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最喜欢的声音， 我爱你， 谢了。 今天九六九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放牧， 放肆破听。 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冷叶。我们年轻的时候什么都想要，总觉得拥有的越多，好像我们就离幸福更近了一些，却越来越接近成功，越来越接近自己想要的样子。但是长大了之后，到了一定的年纪，到了某个阶段，才忽然间发现，真正会生活的人其实是懂得为生活做减法的人。希望我们都可以让生活过得简单而快乐一些。 是

还是寂寞，还是寂寞，时间没有帮我解脱，固执的找一个所谓的结果，隐藏失落，还是寂寞，等的寂寞，就当独自看一场烟火绽放。 最后会粉碎，人最孤单的时候，就 快乐最后会粉碎，人最孤单的时候却不会掉眼泪。说爱我，在我的耳边对我说，我已经站得太久，忘了这种心动。爱太难了解了，我们还看不懂那一些心 花飘落的速度是秒速50米，我该用什么样的速度去生活才能与你相逢？ Hello Spring， 令你的感动，原来生活就是这样简单自然。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 爱生活。 跟团游太累，自助游太烦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累，自助游太烦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，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 六人游不是非要六个人哦。 亚薇，这首歌叫什么？ 英琦，我可以点歌吗？ 我也想跟九六九的主播聊天。 想跟主播互动，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，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，经典九六九等你三位出道。 堵车每小时40公里， 高速路不堵车，时速120公里。 高效才能高速。 经典九六九高效传播平台。 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-2200，0105175-2200。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们说得出来？ 渴望快乐。 就是这毒油呢。 渴望，渴望。又或许，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，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听经典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父母， 放肆破听。 我觉得努力呢，应该是我们应该有的一种状态，是一件充实，是一件美好的事情。但如果努力里面掺杂了表演的成分，可能就会显得非常的廉价了。努力不应该是为了朋友圈多获得几个赞，不应该是每次长篇大论之后的一种自我感动，它应该是一件很平凡、很自然而然的事情。最佳的努力应该是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。

京东自主研发的第一架重型无人机日前在西安下线，最大载重5吨，飞行距离超过1000公里，全天候全自主飞行。载重40吨的超重型无人机也正式立项。刘强东表示，虽然这些技术研发投入巨大，但是他坚信可以改变全球物流业，同时为行业创造巨大价值。好的，以上就是今天969精英 news 全部内容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有时候我在想，每一样东西都有它存在的意义，比如说瓜子要磕着吃才是比较有意思的。不知道你研究过这样的问题吗？为什么不劳而获得到的反而没有那么珍贵了？我觉得原理也很简单，每一次努力就立刻有美妙的结果，就很有成就感，然后我们就爱上努力，导致停不下来。所以那些成功人士为什么都是工作狂呢？因为他们好像做什么都能够成功，就像嗑瓜子一样，一颗一个准。他很享受这种成就感，享受这种努力就一定看得到回报的这种成就感。